一任务。 2017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6。 火力调频 FM98.2。 我的青春区间，从不用时间来判断。 你总感叹时光易逝， 我却永远是热血青年。 热血青年， 在青春里，我们好听，而且好看。全屏可视化系统，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98.2， 青春就是甩掉标签。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与 你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北外广播台，我是今晚的主播林慧柳。西风起，落叶纷，又到了一个冬天，在这北国之地，在西三环这一小小的方圆，发生了什么呢？11月初，宿舍门口的叶子一下子变得金黄，然后慢慢掉进泛黄的草丛之中。暖气的开放告诉着我们，帝都的冬天已经来到，但是我们的同学对校园生活的热情却没有减退半分。进入先锋决赛的阿语院系的同学们积极踊跃地准备着，在去国关求筹，他们也没有闲着，他们开展的征文活动正热火朝天地进行着。而在日语系，他们有着振奋人心的消息，在由中国翻译协会、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共同举办的永望杯第十届多语种全国口译大赛中，日语系乔王鑫、刘子灿获得佳绩。在这个冷冷的日子里，这无非就是最暖的意义，感谢他们为日语系、为北外取得的荣誉。在西浦，永望杯也取得了佳绩，第六级研究生雷志峰同学获得了一等奖的好成绩，我们怎么能不把掌声送给他呢？在英语学院，暖心的一幕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换来的侯文佩学�姐在病床上期待着那5%的生的希望，病床的冷与疾病的折磨让她心力交瘁，但是她坚强不放弃地坚持着。看到了她对生的渴望，同学们慷慨解囊，疯狂地转发她的遭遇的文章。在这里，我看到了不一样的北外人，在努力拼搏之后，他们的温情如此让人动容。北外在这个冬天正在用他的活力和温情演绎着最暖的剧目，而我们也注定要融入其中，为他加上灿烂的一笔。最后我想说，北外，谢谢你让我在初中遇到了你。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天天点歌， 快乐生活， 欢迎来到温暖有爱的 非常点播。 我是主播张玉玲， 我是主播刘璇。有一种感觉叫做明明连一秒钟都没有拥有过，却感觉失去了千万次，这便是暗恋。暗恋是我一个人的兵荒马乱，我喜欢你与你无关。有些爱止于唇齿，掩于岁月。也许我们大多数人的暗恋都只能淹没于时光中，不可能开花结果，只能成为记忆里永不会忘记的一缕惆怅。 温柔由阿信作词作曲，五月天编曲演唱。阿信用略带青涩的声音唱出了主角细腻复杂的内心活动。知乎上曾有这样一个评价，要唱好五月天的温柔，首先你得有个你喜欢但是却不能在一起的女孩子。这首歌的传唱度非常高，引起了无数人的情感共鸣。这是阿信教给我们的，不强求也不挽留，我也有我的骄傲，不打扰是我的温柔。 洋葱由杨宗纬演唱，由阿信作词作曲。这首歌用旋律和文字一层层地堆叠出一个深情的杨宗纬。洋葱的外表看起来并不如何，但是剥开以后会被散发的气味弄得泪流满面。杨宗纬哭腔的演绎正好像洋葱的那股味道，叫人忍不住被感动。 用洋葱来写感情观，因为很多洋葱性格的人在生活里不能被大家在第一时间了解，甚至会莫名地被人敬而远之。而阿信则想告诉大家，不要简单的错过真实感受一个人的机会，于是创作了这首歌曲。 盘底的洋葱山，我永远是调味品，偷偷的看着你，偷偷的隐藏着自己。 深爱着的人。 老男孩是筷子兄弟演唱的歌曲，是电影《老男孩》片尾曲。前半部分主要写不能向自己信，前半部分主要写不能向自己深爱的女孩表达心声，害怕被拒绝，而只能将一肚子的话埋在心底。前途茫茫在远方，找不到自己能站稳脚跟的地方，表现出一种丧失梦想、没有目标而又十分自卑的小人物心理。 老男孩其实反映的是80后这一代人，年轻的时候他们有梦想、有追求，可是现实却是这么的残酷。当有一天他们变成了老男孩，剩下的除了怀旧，年轻时候的梦想似乎也越来越远。后半部分是全首歌的高潮部分，也是最深情、最让人感动的部分。随着时间推移，主人公年华已逝，经历种种沧桑，看到如今的物是人非，回首过往，开始感慨、呐喊，怀念过去那段不可磨灭的青春记忆。谨以此歌祝福所有最亲爱的朋友。 这世界他来过，转眼过去多年时间，多少离合悲欢，曾经志在四方少年，羡慕南飞的雁，各自奔前程的身影，匆匆渐行渐远，未来在哪里平凡，那些给我答案，那是陪伴我的人啊，你们如今在何方，我曾经爱过的人啊，现在是什么模样，当初的愿望实现了吗，事到如今只好祭奠吗，任岁月风干，理想再也找不回真的我，抬头仰望着满天星河，那时候陪伴我的那颗，这里的 钟无艳由林夕作词，择日生作曲，陈博编曲，谢安琪演唱。这首歌旋律凄美动人，钢琴及弦乐的配合加上凯的声线，诉说钟无艳得不到爱的无奈，唱出了女生爱上死党男性朋友却说不出口的矛盾心情。 大抵不过是我喜欢你，而你不喜欢我，又贪恋我的好。你的喜乐悲欢，我都无从成为其中一员。你的笑颜，我只能远观；你的悲伤，却又能成为你给我的倾诉。 齐宣王在国家有难之时，宠幸茂丑之后钟无艳；平安时，则宠幸貌美之妃夏迎春。有事钟无艳，无事夏迎春。不过我倒希望你去找夏迎春，因为我愿你平安无虞，不需用我。我终究还是有我自己的尊严，离开不过是最淡然的决绝。回头看你最后一眼，你似乎仍未发觉。愿你千秋万岁，永世无忧；愿你无忧无虑到百年。 说由孙燕姿填词，林俊杰谱曲并演唱，这是一个关于他心绪世界的戏剧脚本。他除了旋律和歌词之外，更是一个故事，一组画面。孙燕姿所作歌词里女性角度的落寞，凋谢情怀的出现，才让该曲将作曲人林俊杰他说的世界和孙燕姿他说的世界连成一片，显现出歌曲创作的本意。 他说，在连绵的钢琴乐章里面，透过林俊杰深情的唱腔，流露出来的是一段完整而又残缺的爱情，是一个唯美而又略显悲伤的故事。歌曲散发出来的寂寥与哀伤，更胜过唯美的印象。旋律、歌词和林俊杰的嗓音的结合，让该曲表现得更具有画面感。当林俊杰的作品《记得》的旋律在副歌中响起的时候，歌曲阐述的爱情越发显得动荡与凄美。 他曾说的无所谓，我怕一点一点被摧毁。等不到天黑，不敢凋谢的花蕾，绿叶在跟随，放开刺痛的滋味，今后不再怕天明。我想知道 清醒。 安静由阿桑演唱，方文山作词，蔡如月作曲，是《仙剑奇侠传》的插曲。阿桑用略带沙哑的嗓音忧伤地唱着，令观众不禁为之动容。这首忧伤的歌曲专为《仙剑奇侠传》剧中女主角林月如而作。听着这首略带悲伤的歌曲，不少仙剧迷们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剧中月如与逍遥的点点滴滴。 明明是三个人的电影，我却始终不能有姓名。这份无名的爱成为了一个完美干净的句号。林月如为了拯救逍遥和灵儿的生命去了，最后阿桑也去了，不得不说令人感伤。忧伤的旋律牵动着失落的每一颗心，原来只有这样才能理解音乐。他走得很安静，漂泊在安静的最美境界里。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我是主播刘璇， 我是主播张玉玲，在这里代表责编张新卓、编辑肖宝岩、裘宝丽、制作张新卓、记者石千惠，感谢各位的收听。 如果你有想点的歌曲或者想送上的祝福的话，可以微信关注公众号 CUC 广播台，或者微信关注广院广播台非常点播，回复互动点歌，你所点的歌曲和祝福会在节目中为你送上。 明天5:30，我们同一时间 再见。 分手的理由有时候很动听，给你的爱一直很暖心，来交换你偶尔给的关心。明明是三个人的电影，我却始终不能融入心里。下定决心，以为自己要的

1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今天的主播谢卓。有人说，真正有灵气的人，山水一眼辗转成风月，苍生在他们的眼里只剩怜爱，光是透过他们的作品窥探到风月旖旎，都让人足够鼓舞欣喜。今天带大家走进伟大的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的世界。阿多尼斯说，写一首诗并不简单的写写诗歌，实际上他在书写他的整个文明。下面让我们通过镜面朦胧与清晰的事物断章锦集，一起感受阿多尼斯的大千世界。孤独是一座花园，但其中只有一棵树。干渴，但只有我得不到的水让我止渴。有时候太阳不能把你照亮，一支蜡烛却能照亮。但愿我产生愿望的能力胜于我实现愿望的能力。孤独的男人一翼翅膀，孤独的女人被折断的翅膀。好吧，我将从孤独中脱身，但是去往何处？我站在镜子前，不是为了看自己，而是为了确认我所见的真是我吗？我往昔的日子是座坟，但其中没有尸体。我认识的所有词语都变成忧愁的森林。那个夜晚，我为什么觉得天空是夜的竖琴，星辰是崩断的琴弦？是因为我独自入眠了。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那些只梦见光芒的人，有时候也会赞美黑暗。时间已经错过，你无法成为自己，无法了解你是谁。童年已经逝去，女人能降下泪水的云，生命是死神服用的灵丹，所以死神长生不老。绝望长着手指，但它只能抓住死去的蝴蝶。乌云也有思想，有闪电记载，有惊雷传达。爱是持续瞬间的永恒，恨是仿佛永存的瞬间。规则往往是重复的例外。无论我们身在何处，都有泥土伴随，那是永恒的相会。无论我们身在何处，都有时光伴随，那是永恒的离别。大海没有时间与沙子交谈，它永远忙于谱写浪涛。如果大海是森林， 雌羽便是飞鸟。万物都会走向死亡，只有人除外，是死亡向他走来。死亡来自背后，即使它看上去来自前方，前方只属于生命。舌头由于说话太多而生锈，眼睛因为梦想太少而生锈。有时候最美妙的灯盏，不是为了看清光明，而是为了看清影子而点亮的灯盏。疯狂是个儿童，在理智的花园里做着最美好的游戏。幻想是种典礼，我们无法举行，除非是在现实的厅堂里。石头的生命不会终结，因为它死一般的活着。遗忘有一把竖琴，记忆用它弹奏无声的忧伤。你的童年是小村庄，可是你走不出它的边际，无论你远行到何方。关上门不是为了有尽欢乐，而是为了解放悲伤。炊烟是庄稼，只有风之林把它收割。今天为患病的风而悲伤，夹竹桃没有起舞。孤独是一座花园，但其中只有一棵树。写作吧，这是最佳的方式，让你阅读自己，聆听世界。什么是花园？一位女诗人在沉默中作诗，在静默中吟诵。其实或许你的孤独也是一座花园。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你的聆听，愿我们在文学中找到真正的自己。 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生活 Mix， 我是刚吃完火锅又骑单车气喘吁吁的宇航。 Hello， 大家好，我是每天在宿舍各种刷剧各种摊的雪萌。嘿、hey, 帅哥，游泳健身看一下不？ 叫我帅哥就可以了，游泳健身就不看了。 哎，那帅哥你英语怎么样？要不要来我们这儿学学口语啊？我跟你说啊，现在报名是有优惠的哦，扫个二维码或者留个电话呗。 雪萌，你怎么也开始发传单了你啊？ 哎，不是，这不那天我下了课去吃饭嘛，碰见一个发传单的人正给我前面一对情侣递传单。哎，结果那女孩特冷漠，说了句不要就给人拒绝了，看得我还有点难受。她给我发的时候就给接了，也不知道当时那小哥心里是啥感受，所以就想体验一下咯。 哎呦，善良的小 baby 哦。 那当然。哎，宇航，你一般会接传单吗？ 我嘛，一般还是会接的。 哦，为什么？你不刚才说你不需要吗？ 这不游泳健身发的太多了嘛，其实有的时候还是碰上我真的需要的，比如说剪头发的，像木北造型今天就又有那种传单或者是那种推送了，对吧？不过接传单呢也不止这一个理由， 还有啥？ 心情好的话一般会接，还有就是那种老奶奶发的呀也会接。 嗯，对，而且现在发传单的方式也有很多，像那种穿晚舞服的女孩子一般都比较喜欢，有时候呢还会去合影。 哎，是啊，有一次我还看见一哥们儿边骑车边发传单的，不过太危险了，同学们可不要轻易尝试哦。 嗯，好像夏天里大家一般会接那种有广告的小扇子。 哦，还有那些就是传单样式好看，就是让人不舍得扔。 对，像那种一面是100块或是一些填字小游戏，另一面也是广告的，也很有意思。 对对对对对，就像那种传单附带小礼物或者是试用装的也比较吸引人。现在不就有那种地铁里你扫码然后送礼物的吗？ 哎，你别说，这种还真是越来越多了。 哎，光说我了，雪萌你呢？你一般会像那次一样接传单吗？ 我啊，我以前是不会接的。 嗯，为啥？ 没需要啊，而且有时候你接了传单吧，他们又让你填个表，写完了又要扫码关注公众号啥的。通常我接传单都是因为小哥说让我帮个忙，那我当然不忍心拒绝了。可是接下来的发展就有点得寸进尺了，特别是遇上我赶时间的时候，哎，真的是觉得好人没好报。 对，还有那种啊，你不接传单就一直缠着不放的，实在是让人有点烦。 嗯，他们真是实在是太热情了，不断给你介绍这介绍那的，哎，真的是仅次于屈臣氏的导购啊。我呀就不太喜欢这类型的，所以还是会婉言拒绝。 嗯，婉言拒绝算是很善良，有的人还是真的很冷漠。想当初我发传单的时候，还是受过不少冷眼的。 哟，你还发过传单呢？哎，那有啥深刻的经历和感想没？ 嗨，这个嘛，倒还是有许多感想的。刚开始发的时候呢，确实不好意思，不敢伸手啊，不敢说话呀。后来敢发了吧，又会遭到很多人的拒绝，还是很不好受的。但其实被拒绝我还是觉得正常的。有一次啊，一个熊孩子直接当我面把传单折纸玩去了，太让我心塞的。 哇，你这么敬业啊。据我所知，好多发传单的才不会在乎传单被拿去干嘛了呢。听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我一室友，他之前不勤工俭学嘛，也去发传单来着。后来他跟我说，有一次他发传单给一个中年大叔，结果那大叔说，现在大学生都这么闲吗？弄得他一脸尴尬，还是挺让人伤心的。 是啊是啊，不过其实还是有人会热情的接下的。哎，一次遇见一个大妈，她还说帮我宣传宣传的。哎呀，其实啊，我也明白，他们接了我的传单都不会仔细看，但是他们接了吧，就算是我看不到的地方偷偷扔掉，我发下去的信心也更强一些。 对，其实发传单的小哥哥小姐姐每天在外面风吹日晒雨淋口干舌燥的宣传，回去还要面对一堆以各种理由各种方式造假的电话号码，这样货不对版也不知道会不会算入业绩呢。 对发传单的人来说呢，可能就真的不需要，也不想浪费纸张，要不也就是手里没空吧。哎，行行行，都不容易，大家互相理解吧。这次我接受了别人的传单，下次换成我发传单呀，别人说不定也会接受呢。 嗯，接不接受传单可能只是一种选择，但我们都还是希望双方不要不愉快。 拒绝可以态度温和一点，但传单小哥呢也不要穷追不舍哦。 那么本期的生活乍谈就到这里，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在收传单上遇到什么有趣的事情呢？ 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哦。下面请收听好吃好玩好听好喝陪你一起吃喝玩乐的生活直播间。哎，雪萌，我看你最近玩唾麻那个什么鸽子不离手的，有什么好玩的？ 哎，我都不想和你说了，你这种大直男肯定不懂这种乐趣。 嘿，我不是最近无聊想玩点游戏吗？哎，那雪萌平时还有什么电子产品可以推荐一下呀？ 手机啊。 手机你们废话吗？看你只知道玩唾麻鸽子。不过我最近啊倒是买了个好东西。 哎，弄了半天你就是想炫耀你的新宝贝吧。 哎呀，这不是吗，买了一个新宝贝就该炫耀炫耀吗？就是个 VR 眼镜，懂吧？这是空白了吧。 哇，这还不宝贝啊，最近双十一我都快穷成渣渣了，大佬能否赐我一台？ 嗨，我这眼镜呢才30块钱，本来想躺在宿舍里体验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可谁想到买了的只是个空壳子，根本不是专业设备，以后买东西啊还真不能光图便宜。 哎，你就是贪小便宜吃大亏吧。不过我看你是今年过年时候没玩够所以才想买的吧。 过年？过什么年？什么过年？ 你忘了吗？今年春节的时候咱们学校制作了一个 VR 中传校友大拜年，可是备受好评呢。 啊，我怎么不知道。哎，不过当时我肯定是沉迷学习不能自拔了，完全没有听到这个消息。哎，那现在还有吗？ 哎，我怎么会知道这么高端的电子产品呢？我不是只知道拓麻鸽子吗？其实啊，就在哎呀，我忘了在哪儿了。哎，我真的忘了。 仙女寻梦，无所不知的寻梦，哎，快告诉我，快！ 哎，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那我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就在。哎，我先问你个问题吧，你知道什么是 VR 吗？ 哎呀 ，VR 简单来说呢，就是通过技术给人身临其境的感觉。 就这个的话 ，4D 电影也能实现啊。 哎，所谓 4D 电影只是一种独特的表演形式，就是在 3D 电影的基础上加了一些周围环境特效模拟，可是依旧在真实的世界里。但是 VR 就不一样，它是虚拟现实技术，通过运算设备模拟创造一个虚拟世界，你感受到一切都是假的。 算你说对了吧。其实啊， VR 比那些在商场里看到的多少多少 D 的电影效果更精妙的原因在于它的交互性，随着你的移动和操作，感受到的场景也会变化。其实啊，在海淀区马甸桥那儿有一家 VR 影院，整个观影区由 3D 打印制成，如果你有时间可以去那里体验一下。 哎，我还真没听说过有 VR 影院这回事儿，感觉一定比我在宿舍里玩的爽。 必须的，而且这是全球首家集 VR 游戏、VR 观影于一体的交互式 VR 影院，这就跟许多游戏里的开放式结局似的，怎么发展全凭你来掌控。比如， 这我知道，我在 Steam 里面下过好多 VR 游戏和电影，就差一副 VR 眼镜了。 哎，光有眼镜怎么够？想要得到完美的体验，必须得到影院里来。想体验激流勇进的爽快吗？真实的木船为你搭好。想感受冰岛的严寒和地热吗？可变温度的体感片让你体会冰火两重天。想经历紧张惊险的电影情节吗？真实的道具和痛感让你身临其境。这里有真实的环境，这里有绝佳的体验。 你怎么越说越像广告了？ 哎，因为太好玩了，我就期盼着以后什么时候能出一款 VR 拓麻鸽子就好了。 哎，反正我就关心有没有射击游戏，拿 VR 打枪肯定很爽。 必须有啊，本来我也想试试的，但是看着那些玩家躲子弹的样子跟做广播体操一样，哎，实在是不想在朋友面前出丑。 嘿，我可不像你们女孩子管这么多啊，真想现在就去玩一把。哎，雪萌，你说的那地儿太远了，我就不信全北京就这么一家。你不是说学校里就有吗？我都说了这么多了，你总该告诉我了吧。 哎，你跟我说没用，你得问我家拓麻鸽子同不同意。 可爱的、善良的、美丽的、大方的拓麻鸽子，你同意吗？ 同意，同意。 你看他同意了，你快告诉我。 那我就勉为其难的告诉你吧。 在哪儿？ 除了刚才说的马甸桥店呢，在三里屯也有家分店，而且重点来了，敲黑板，就在广告博物馆里。哎，宇航，你去哪儿？ 广告博物馆。 好啦，今天的直播间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也要赶紧去拍南波的丑相了。 你马上会死。对面那个人五秒后会用右手无名指捋左鬓的头发，13秒后你会收到备注为绿豆的人发来的微信，25秒后地铁空调机下的水会落到你的鼻尖，然后你会顺时针旋转一圈。 海星惊诧于身边这个陌生男子所说的话，接二连三的成为了现实。他站起身子，想要躲避那奇怪的预言中的水滴，反倒用鼻尖迎上了空调滴下的水。紧接着，更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他的身体像是失了魂，如同提线木偶般僵硬的于众目睽睽之下旋转了一周。 如果不是考虑到说话的时间，细节还能再准确些。男子看着正在转圈的海星偷笑着补充道，现在相信我说的话了吧？ 海星盯着他不置可否，竭力平复着心情。眼前这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刚刚不知用了什么手段精确地预知了难以置信的未来，但海星还是捋顺了思绪，抓住重点一语中的。毕竟他见面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告诉自己马上会死。你预言了我的死亡？ 不是预言，而是我能让我说的话成为现实。你会在20分41秒后死去。男子避开海星的眼睛说。 海星长长的深呼吸着，重新坐下来，平静地说，那这么说，你算是杀死我的凶手了？ 男子别过头去支吾着说不出话，海星反倒大方地伸出手来。 你好，我叫海星，说说我是怎么死的吧。 男子也伸出手来，两人神色凝重地握手致意，活像在地铁上举行的一场建交谈判。你好， 我叫刘白，我也不知道你怎么死的，今天我才开始拥有这能力。然后突然不受控制地说出11月12号16:40左右找到车尾坐着的一名穿着蓝色长裙名叫海星的女孩，她会在17:01:08死亡，之后的事儿就如你所见了。 我明白了，就是说有什么人或事物在今天赐予你这种能力，专程派你来救我。既然你的能力可以精确到秒，那么从16:40左右这一模糊概念能看出他给你预留出了展示能力让我相信你的时间，从而也说明了这个能力有使用限制，不能直接给我灌输相信你这一概念，对吧？ 刘白震惊于海星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平复心情冷静思考，一语点破自己想都没想到过的事儿。没错，影响的越深远能力越难控制，我目前能掌控的顶多也就让你再转。没等刘白说完，海星就捂住了他的嘴，他可不想于大庭广众之下再做那么愚蠢的动作。 所以你要怎么救我呢，凶手大人？是帮我规避死亡还是消除死亡？ 消除死亡 就是在我被杀之前除掉凶手或是杀死我的东西，海星轻巧地说道。不过我这具行走的尸体目前还死因不明呢。 我不知道，刘白愧疚地说道。我也不知道怎么救你，不过请让我陪在你身边，说不定我能帮到你。 你是我见过的最奇葩的追求者了， 海星打趣道，说罢便摆弄起手机。时间无情的流逝，刘白愈发坐立不安，率先打破了沉寂。你在干嘛？ 根据我的出行计划推算20分钟后我的位置，从而推断出可能的死因。 海星冷静的根本不像是个将死之人，刘白这样想，可越是理性的人越难以接受无法避免的死亡。你说人死以后会去到天堂吗？ 不会， 海星一边推演一边答道。 死亡只是生命系统所有本来维持其存在属性的丧失，且不可逆转的永久性的终止，死了就什么都没了。 你怕死吗？ 海星沉默了。是的，他至今从未想过死亡。死亡是一瞬间的感觉还是漫长的过程？是痛苦的折磨还是痛快的解脱？海星不知道，他只知道他还想去非洲大草原上冒险，想去探寻颜料持久的秘密，想沉浸于14行诗的无尽奥妙中。他还有牵挂之人，还有未尽之愿，还有对活着的依恋。 刘白感受到身边这个始终保持冷静的女孩呼吸变得局促，她想说些什么去安慰，却发觉在死亡面前一切言语都显得苍白无力。 或许你只是来通知我死亡的使者，海星克制住心情说，这样就说得通了。 海星闭上了眼，就这样闭上眼睛。他在想什么刘白不知道，或许他在回想自己的一生，或许他在思索死后的世界，又或许他什么也没去想，只是静静地感受这个世界。 其实海星在想，根据热力学第一定律，宇宙中的能量不会被制造出来，也不会毁灭，这意味着他身体里的每一个粒子都将成为别的事物的一部分，或许是梧桐树，或许是微生物，而现在构成他身体的每一个粒子也都曾来自其他事物，可能是月亮，也可能是猴子，成千上万的美丽的生物都曾像他一样惧怕死亡，而他即将能赋予他们新生，希望那是快乐的一生。距离17:01:08还剩10秒，海星突然开口：“喂，用你的能力说你会陪我。”“ 你会陪我？”“ 不是这句。”他望向刘白，“ 都一样。” 那个时刻来了，那恰好是日落的时刻。海星突然感觉放空了一切，暖洋洋、懒洋洋、无忧无虑地飞向白光的极远处。他感觉自己飞起来了，整个身体都飞起来。飞不确切，更确切地说是滑翔，像是远空划过的一颗流星，穿梭在云雾与尘埃之中。他的眼前似乎有一丝光明，这光线越来越亮，越来越亮。那一瞬间，归家般的欢愉， 安宁。ICU 里两台心电监护仪同时停止了那一丝波动。顾医生，端脑基底核链接实验结束，志愿者均失去生命体征。 刘先生，感谢您的父母为这项研究所做的贡献。根据他们的心愿，他们在弥留之际经历了一次奇妙的旅程，他们过得很幸福。 病床上，海星和刘白都平静地躺着，像是刚出生的婴儿，安详地沉浸于梦乡，永远。 用幽默语句剖析生活难题， 用文艺视角勾勒生活轮廓， 生活 mix 给你的生活加点亮。 本期节目由责编 王一宁， 编辑 林瑞明， 记者 杨文君、刘全义， 主播 杨宇航、王雪鹏， 制作 周一南、马旭生 联手打造。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生而不同。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着急的冲刷着剩下。